汇聚网友综合情报，中横四海情报局又同大家见面。咁咧，今集咧，阿 Kelvin 又继续做我拍档，系非常之多谢你啊。 嗯。 喂，上次咧，我哋去咗一个日光江户村，咁啊睇翻江户时代嘅嘢啦。 嗯。 咁记唔记得有样嘢叫做锦绘啊？是一支木製的版畫，彩色的。咁江户時代呢，啲人就好鍾意用呢樣嘢呢嚟做廣告，咁等於我哋嘅單張啦，或者 poster 啦。咁其中呢，我咪提到有個行業呢，就係、是、化妝品行業，以前都好鍾意用呢樣嘢嚟做廣告嘅。 係呀係呀。 咁其實化妝品呢，咁梗係唔係講緊今日嗰啲雪雪度嗰啲啦。咁其實我所講嘅化妝品行業呢，就係、是、以前歌舞伎，即系嗰啲白粉系啦、歌舞伎嗰啲表演者嘅嗰啲化妆，即系我哋所叫嘅白粉咧，就系嗰啲啦，即系搽上面嗰啲啊，唔系吸嗰啲。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睇一啲有关日本广告嘅嘢咧，咁就建议大家去咧东京嘅广告博物馆，喺直流站附近。但系暂时好似咧就系维修紧，咁我。知道佢几时重开呢，我会再同大家讲返㗎啦。咁啊，大家记住呢个咁有意思嘅景点先。 嗯。 喂 ,Kelvin, 咁可能有啲观众呢喺度问我哋，话你哋两条友讲日本讲呢度嗰度讲到天花龙凤、嗯。喂，点去㗎？ 係啦，点去呢？不过 Suko 你同我唔同喎、啊。 系啦，嗱，今日咧就有两个角度嘅。咁因为咧，我咧就中意自己去旅行。咁、我嗰个 angle 咧就去系点样自己去统筹晒成个行程。咁、Kelvin 嗰个咧 ，Kelvin 你就应该有盘啦。 通常就有盘嘅，通常就系要两个人，即系情侣啦，或者系第啲朋友，即系三五知己咁一齐去一个地方咁样。咁我通常都系负责 plan 嗰个嘅。 OK， 都系你做 lead 嗰个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喂，咁我想问一下啦。喂，咁如果成班人或者两个人去 plan 行程，咁同我一个人去，咁梗系唔同啦，系咪？喂，有冇啲咩巧妙嘅地方要注意嘅咧？ 哇，巧妙，其实就即系如果三个或者以上咧，其实拗撬又会比较多啲嘅。咁我觉得就一嚟要撇自己好啲啦，同埋都要就下大家嘅意见。因为每个人想中意嘅景点或者佢中意食嘅嘢都唔同啊，咁、所以变咗都要就一就大家，咁尽量我都会收集晒佢哋意见，先做一个最后个初稿嘅。 嗯，但系我想问一下啦，喂，拣旅行脚啦，啲叫做你会拣一啲会唔会有一个筛选嘅制度咧？你自己，譬如有啲友仔一定唔会同佢去旅行嘅， 会啊， 系咪啊？一定会啦， 系好惊啲麻烦人 嘅。系咯，譬如你大家都中意早起身嘅，梗系搵翻啲会六七点趌起身嘅人啦。大家都中意瞓晏啲嘅，咁梗系拣啲瞓到黄朝白眼。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个性格咯，即系唔好啲好突兀嘅性格嗰啲，或者好奄尖嗰啲，就会比较好啲，即系和善啲嘅，冇乜所谓。大家都是想开心玩的，那就会容易啲走的。 即是那个即是叫什么呢多元化少少。 是 即是很多东西都对 的。是啦。 跟住呢就很容易找到一个最大的公因素啦。 是啦。就少啲避免啲，即係哎呀呢个唔景啲唔鍾意又黑面咁嗰啲，就避免同呢啲人去旅行啦。 唔係咁，如果有啲景點唔中意嘅，咁其實都可以陪朋友睇下喂。咁睇下， 我覺得呢個就好。 會唔會自己別揾到啲自己中意嘅嘢嘛？旅行就係咁，去一啲未去過地方，或甚至陌生嘅地方，再睇下有冇啲自己喜歡嘅嘢，從此愛上咗，係咪啊？ 嘗試下咯，大家都要。 喂，咁你上次咧最你負責 plan 嘅行程大概係點樣噶？ 上次去 plan 嘅行程去日本嘅， 系都系日本， 系啦，咁就去京都、名古屋、 伊世神社，即係上次都講過一次嘅。咁係都係我 plan 嘅，其實本身。咁就大概都係因為一開頭已經知道其實要去邊啲地方㗎啦、嗯。即係我要去伊世神宮。咁要去要因為落機就一定係名古屋機場㗎啦。走就一定係關西機場。咁所以行程上呢其實都已經框死咗某一部分。 一定 係 由名古屋去到 名古屋去咗伊世神社。跟住返返名古屋再去關西。係啦。咁、樣。 即係大家都有个差唔多嘅方向图啦， 系啦， 咁睇下喺边度停， 冇错， 或者停几耐嘅啫， 系啦。不过我有个特点就系我中意拣一啲咧就有少少特色嘅酒店嘅。如果去日本嘅话，即系譬如可能佢系温泉旅馆或者个景色系特别靓嘅。咁上次我就拣咗宇治嗰间酒店啦，咁嗰间系非常之靓嘅一间温泉旅馆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即系我哋都会睇呢啲因素去决定究竟个停喺边一度嘅。 嗯，嗱，咁我又分享一次，我负责 plan 行程，但又唔系一个人去旅行嘅一个经历啦。咁嗰次咧，我就去泰国曼谷，咁咧就几日嘅啫。咁我就成六个人一齐去，咁六位咧都好熟噶啦，性格都差唔多。咁但系咧遇上一件咧就几乎上咧就前所未有嘅事，就本来咧就搭早机去曼谷。早机去到发生咩事呢？唔好意思，你班机就 delay 咗delay 咁几多个钟头，你先觉得系 delay 呢？ 正常两粒钟啦， 两粒钟叫 delay， 哇！嗰次就开心咯，delay 十四个钟 吓，哇！ 上昼嘅八点钟机就 turn down 系夜晚十点钟先飞， 啊系啊，咁 嗰日咧我哋就。商量啦，究竟点样去 reschedule 好啊？咁可以点 reschedule？ 咁好彩，因为咧曼谷咧就唔系好大，咁所以呢个 reschedule 咧咁都好顺利咁样、完成咗嘅。跟住咧仲旅行社咧，即系其实我唔系跟团嘅，都系帮某一间好专业嘅公司。咁又订机票，咁佢就话啊，即系咁啦，我都知道。大家失咗预算㗎啦，你十点钟先喺香港飞，飞到个曼谷机场基本上都冇晒车㗎啦。2012年啊嗰时乜都冇啦。喂，咁我哋包架车俾你，我哋。 哦，係咁好啊。 係啦，另外呢就送多晚酒店俾你，就送你哋原先 book 咗嗰间。 OK。 送多晚再帮你改。 呢个航空公司送嘅。 No, 系嗰间好专业嘅。 哇、哦，咁好咩佢？ 系啦，俾多晚酒店你，俾俾、 哦、送嘅， 俾，跟住咧帮你改埋机票，再改迟一日去，迟、一日翻香港，因为本身你其实我哋三日嘅就好似，啊唔系四日，咁冇咗。班机 delay 咗14个钟咧，其实冇咗一橛噶啦。咁基本上得翻一日几玩，咁点样仲谂紧去唔去好？跟住嗰间公司咧就好好啦，一次过推出咗咁多个、一连串嘅 package 俾我，哇，非常之优惠。跟住唯一要俾多少少钱嘅嘢咧，就系俾买多一日旅游保险啫。 哦， 咁讲紧每人几廿蚊， 系算啦，好俾佢啦。 三重彩噶啦，包车、酒店、改埋机票，非常之好，非常之专业。咁但其实anyway 咧，我觉得咧呢三样嘢都唔系好关嗰间公司事嘅。咁但系嗰间公司就系话我，因为其实咧我嗰班机 delay 咧系之前嗰晚嘅事，啲旅行社咧收到晒通知噶啦。是你哋呢六七位自由行嘅人士呢就收唔到料嘅啫，因为冇人通知你嘅。咁啊我哋讲有啲比较官腔嘅嘢啦，咁但最后 turn out 呢都舒服嘅，咁所以呢又从此呢都会继续经嗰间公司。 明白，我都有帮嗰间买嘅。 係啦，因为佢旅行社嗰个价值系在于一个统筹嘛。 系啊。 你一有嘢喐到咧，佢就可以帮你 reschedule 联络晒唔同嘅 party reschedule 晒嘛。 但我就好特别嘅，因为我嗰次系去，唔系因为买嗰张机票我要去夏威夷啊， 系， 所以比较难买嘅，我都唔知去边度买。咁又因为要转机中间，所以就最好佢统筹啦。 系啊，咁就会好啲啦，即系一啲去旅行嘅心得啦。咁呢次我哋会讲。咁另外系咯，咁泰国嗰次就哇一试过一日去两个夜市，两个市集，哇玩都几尽兴，咁又啱啱好，个个都好好人 energetic 嘅，即系好有活力咁样，一次一日咧就冲晒两个夜市，咁啊非常之深刻嘅旅程啦。喂，咁好啦，但系咧。喂，咁泰国始终都系即系曼谷咧，始终系一个地方比较细啦。咁喂，阿苏豪咁可以搞些啲行程，调嚟调去都得啦。 系咯， 喂，咁如果去一啲偏僻啲嘅地方又 系咯，第一次去又要可能系， 未必系第一次去嘅。咁啊，关西啊 ，Kevin 最喜欢系关西啦。你讲关西。会唔会好难去 plan？ 唔会啊，非常容易， 非常之容易。 系因为好 user friendly， 好 user friendly。OK， 咁啊系啦。咁因为咧，其实今节咧，我咧就想分享一下咧，我之前咧就两年前咧，点样去计划一个日本嘅东北路线。 嗯。 咁咧就六日就玩咗三个县一个都，咁包括就山形县。秋田县、 清 心县同埋东京都、六日， 哇，好紧凑啊！ 好紧凑啊！基本上系你大家拎翻日本地图出嚟，本周中间打横切开嘅上半橛咧，咁就兜咗个 圈。系咪买晒六日嘅 JR Pass？ 当时系冇六日嘅，系五日嘅啫。 哦 ，OK， 五日嘅啫，咁 大家都记得噶啦。即系如果凡系搭 JR 嘅话咧，可以买关西 Pass 或者东北嘅东北 Pass。 东北 Pass 系啦，咁睇清楚。 通常有几日或者五日啦，嗰啲 三或五日啦，多数系咁睇下，cover 唔 cover 晒你想去嘅地方啦。好，咁首先第一步要做啲咩呢？我谂套用喺所有嘅打工仔身上，甚至如果系你做紧老板嘅，可能都套用喺你身上，因为咧你嗰个假期咧，相信绝对系有限嘅。咁首先 step one， 你要想象下，即系估算一下你有几多日假先，系嘛？即系譬如你公司可能最多攞两日假嘅啫，咁你头搭尾搭埋星期六日。是四日嘅啫，系啦，或者你估算到自己有七日、九日、十四日咁假期，你要做一个类似嘅估算先。咁如果你啱啱入嗰间公司嘅，你就问下同事啦。咁呢度大概可以一次过攞几多日假噶？或者问定啲同事，你某个日子会唔会请假？咁去做一个推算先。咁let's say 好似我嗰次咁，我估计到咧。自己都可以前后咧有七日六至七日嘅，好啦，咁呢个 step one 完咗啦，好，第二个 step 咧就系、是、去睇旅游书啦，上网睇啦，用最乐观嘅角度咧就囊括晒一啲咧你觉得有兴趣嘅旅游点，例如嗰次我就谂住会去山寺啦、藏王温泉啦。国馆啦、啊，我入丽溪楼啦、啊，东京我又要去台场，我要去行街， 系 咁去去埋东京铁塔，第二次上去噶啦。咁将啲资料咧集合晒出嚟先，跟住再望下会唔会有啲其实自己冇兴趣嘅。咁冇兴趣嘅话咧，咁喺呢个 step 咧，其实大家可以飞走佢。咁剩返落嚟嘅话即係有兴趣啦，咁有兴趣嘅景点里面呢就再分类啦，分开首选同埋次选啦， 係 咪阿 Kelvin 有冇试过咁样做呢？ 我又冇喎，好少咁嘅情况。 好少咁嘅情况。 我通常呢係上网睇人哋嗰啲行程。 照开。 唔係会有啲变化嘅。即係同埋会有啲特别嘅景点我係想攞嘅，睇下可唔可以融合到。咁样咯。 嗰啲我都会上网睇下人哋点样去嘅。咁但係呢因为 即系我系一啲比较保险嘅人啦，好怕有意外咁，好似刚才我讲嗰个泰国嘅曼谷嗰个故事咁，突然间冇咗一日，咁点算咧？咁所以咧，我就会将啲行程咧分开两类，首选同埋次选。咁我首先咧就 plan 晒首选嗰啲先。跟住首选，譬如有五个点我要去嘅，咁我咪揾呢五个点最近嘅交通枢纽啦。 系。 好，谂咗交通先，谂完交通我就谂下点样去串连晒呢五点啦。再跟住咧，就去揾呢五点里边咧附近嘅一啲酒店或者住宿，未必 exactly 喺嗰个点隔篱，或者未必 exactly 喺个交通枢纽隔篱。咁但系咧就自己要衡量下会唔会其实都可以好快 access 到咧？譬如有次我系去。仙台，但是我是住在福岛的。但是福岛去仙台都是半个钟头车的。那其实这个计划是 make sense, 是不是即是香港天天都搭一个钟头车回工，一个钟头车放工啦。那搭半个钟头车是一个很短的路程来的，对我们这些住在屯门的人来讲，是不是那再继续去计划啦。好。咁我哋马上而家去一去图先，唔该。我哋去一去日本东北嗰个图先。嗱，大家我哋望一望。嗱，我嗰个行程咧，嗰次2014年我就喺东京出发， 成田机场攞啦。 系啊，成田机场攞啦。跟住咧就去山形，山形喺呢度。 嗯。 跟住我再去秋田，秋田呢度，跟住青森喺呢一度，跟住再落翻东京，再翻香港嘅。 因为过咗海啸嗰阵时， 过咗好耐，过咗2014嘛。嗱，即系成个版图咧，我哋分开一个部分、两个部分、三个部分、四个部分。首先要咁样分先。嗱，我 如果真系要去到头东京去到尾，都要成半日喎。搭火车 at least 都要， 其实唔需要嘅。嗱，大家记一记呢个地图先，好，翻嚟啦。哦，翻嚟。喂，咁之后点样 plan 咧？ 系咯，点搞咧？ 系啦，咁其实咧，我嘅景点咧，其实都拣晒噶啦。 嗯。 咁跟住咧，酒店都拣埋。 嗯。 之后咁喺日本东北玩最方便。当然是搭新干线啦，因为我唔识揸车噶嘛， 系， 我唔会自己揸车噶嘛。咁所以咧，之后我要做嘅嘢咧，就去新干线嘅网页度睇下，由一个站去另外一个站，到底要几耐？好，我哋又去一去图啦。嗱，咁呢一个咧就系、是、日本嗰、那个 JR 啦， 系啊，东日本嗰、那个。JR 啦，咁其实佢而家咧有一个功能咧，就 系啊，呢个好好用啊， 话非常之 非常好用啊，要一定要推介啊。 边度上车，边度落车，跟住输入咧 search 咧， 好准确。 咁其实就会揾到，仲有你可以输入埋个日期嘅，譬如你想下个星期三中午12点， 嗯， 点究竟喺东京站出发去山形，有最快嗰架车系几多几时？miss 咗嗰架， 嗯， 再之后又系几时？ 系系 系啦。咁但我当时咧就其实我记得就冇呢个功能啦，即系以我依稀嘅几 仲我仲系睇有咯， 系咪？我仲系睇紧一啲好传统嗰啲，图table 嗰啲 schedule， 系啊， 逐个仲得英文 都盲， 仲要得英文咁，我逐个去 search 咁喺边度转车咁样，两个图表拼埋出嚟睇下有边个车站共通嘅，咁我就知道咧喺边个车站可以由一条线转去另一条线啦。不过咧嗰个日子应该咧就过去嘅， 应该其实而家有手机版添， 手机版系有啊。咁你一路去住旅行， 系 一路去住旅行，一路揿住都得。咁但系而家咧，你系讲紧 plan 你嘅行程，咁我哋可以用屋企嘅电脑嘅。好啦，咁另外咧要提一提啦。我早两日咧都试过咧呢个网站。佢唔系所有汉字都食到嘅，原来。 嗯。 咁可能你要打英文，例如我试过福岛佢系 嗰、那个汉字佢食唔到嘅，我要打个英文 Fukushima 咁样落去，咁佢就得啦。喂，咁打完之后，咁好啦，去翻我嗰个行程嘅 day one。我是坐凌晨机去东京的，咁即是呢大概是六点钟会去到成田机场啦、跟住你出境咪、入境跟住买埋 pass， 即係成田机场直落最底个层就买 pass， 咁可能食个杯面，跟住再搭埋 Narita Express 出埋东京，咁好我就即系嗱，啲 expect 由成田机场去到东京，我预佢一个钟啦。加埋等车啊，去厕所、桑拿嗰样那样咧，大概我计到咧，出到去东京站，嗱，东京站啊，即系嗰个 JR 大站啊。就唔系东京市区，大概咧我就预到系9:09至到10:00左右上昼嘅。跟住咧，大家就可以 search 喎，诶，咁我随便入一个诶。10:00松啲嘅时间啦，咁睇下去由东京去山形，大概会有啲咩 schedule 俾我哋揀啦。好，呢、這个就係啦。嗱，佢呢一出呢就出三班嘅，咁你睇到啦，第一架呢係9:48开，咁12:30呢就会去到山形啦。咦，咁呢架其实好理想啦，係咪？咁但係万一呢架走咗之后呢，哦，原来10:00 仲有一班嘢， 分开。咁咧，12:44咧就到山形噶啦。好，咁如果喂再走埋又点咧？哦，原来20分钟之后有一班，诶，咁但系到达个时间咧，你见到啦，咦，1:34，睇翻佢所需时间，咦，呢架其实系慢啲嘅。 因为佢哋好多时咧都会分特急同埋唔特急啫，慢行系啦。咁所以变咗真系要睇清楚咧，班车系属于啲咩嘢，同埋配合翻你嗰个站。因为如果特急好多都飞站噶，要留意翻咯。 系啦，咁即系停有所有好多。即系停嘅站唔同，就唔系嗰架车嘅性能问题。 系啦，冇错啦。 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睇翻啦。咁就唔系全部都两个零钟头去到嘅，咁有啲可能3个钟头。咁但系 anyway 啦，就 fit 翻自己嗰个时间有一个预算咁样嘅。好，我哋再去下一张图睇埋。好啦，因为我嘅行程咧，去完山形之后咧，就去。秋田，大家回想下刚才嗰幅图咧，咁样山形要系打横出翻嚟，跟住再上再北上，跟住再向左咁样去翻秋田嘅，成个 U turn 咁样嘅。咁嗰时咧又转车啦，咁转车亦都冇拦到呢个网站嘅。譬如我拣山形去秋田，咁咧佢就会话啦，嗱你咧。呢、這个叫做仙山线系一架 local train 嚟嘅，我记得。咁咧，去到仙台，嗱，括号宫城咧，其实系嗰个县名嚟嘅。 宫城县 系啦，仙台系属于宫城县嘅，唔系宫崎喎，宫城喎呢个。咁跟住咧，就再由呢个仙台咧，就去秋田，咁咧。所需时间哇，非常之精彩咯！如果你上昼10:51先上车嘅话咧，你要3:00啲先会去到秋田嘅。 同埋佢呢度几好，可以计晒啲钱俾你。 计钱一样嘢啦，时间一样嘢啦。咁但系如果大家系游客嘅话咧，咁多数都系买个 pass 嘅。系啦，咁我谂钱嗰方面咧，咁就如果你买 pass 咧，就基本上你搭2至3程咧， 就抵翻噶啦， 抵翻噶啦，已经系经济实惠翻噶啦。好，我哋再睇一睇下一张图。好啦，根据刚才站由站同站中间嗰个 transit time。我大概可以得出这个的行程表。我现在首先给我6日行程里面的头2日大家看一下先。里面的东西就跟刚才的资料吻合的。大概6:30啦，成田机场落机啦，60分钟去到东京站，跟住再预2至3个钟啦去山形。好啦，去到这里呢，我计到 大概我是点零两点去到山形。咁我就諗啦，我嗰日我涉唔涉到一个景点落去呢？咁嗰日呢我就计算到呢都勉强涉到嘅，因为呢由山形嘅 JR 站去到一个叫做山子嘅景点呢，大概呢就係20分钟车嘅啫。但係呢嗰度係乡郊嘅关系呢，咁呢我係遇到一个钟头去等车嘅，因为乡郊呢唔同东京嗰个山手线啊，即係大家唔好攞东京嗰个山手线同一啲乡郊嘅地方比。东京山手线话成个圈五分钟一架，五分钟叫耐添啦。咁个乡郊嘅地方呢多数呢就一个钟头先一架。咁所以呢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呢，咁第一日呢我大概呢就係下午三点松啲就可以去到第一个景点。跟住呢可以玩两至三个钟呢就完结咗我嘅第一日行程㗎啦。咁好啦，想知我嘅行程之后系点呢，下一节继续同大家解说。